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一段《太真外传》选段。 请出老生名家于魁智，他首先呢带给大家的是传统戏《文昭关》。

叫人难全瞧，机关若是真心来救我，为何今日他不言谈不复归来，害我你就该拿我咸鱼照管，可以生病不能相见不能拿 谢谢大家，他没有完成任务是不是？哎，没错，这一大段传统戏的唱段呢很长，让我们的艺术家呢稍事休整。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为大家选择一段现代戏《红灯记》。 不怕浑身的筋，不但儿坐牢不怕把牢的盖坐穿，山河破碎儿的心难碎，人民受难儿的怒火火燃，革命的道路在肩前前从后继走向前，孩儿虽死无遗憾，只是那笔账目未还，儿的心不安，恨不得英雄为民冲霄汉，乘风直上飞舞到关山，要是那几万们同胞脱苦难， 是一出非常繁重的唱功戏，请出老旦名家赵宝秀。 下面呢，我再接着为大家演唱的《打龙袍》当中的《西皮流水》版。我缠身要我亲，老王爷一见怒气深，两位娘我推迟了那五门以外，混战的心，多亏了满朝文武来跑奔，两位娘我打只在那寒冬冷院，我能够去见君，一计不成二计深，约定了八月十五火焚冷宫厅，多亏了恩人来救您，藏尸在破瓦寒窑把身存，白天讨饭不知不尽，早夜晚我想娇儿就想得微凉，一沉一沉眼不明，多亏了沉重放量小包拯，掀起了乱他乱的沉，包拯他回呀朝走一分，儿就该呀准备下那龙旗凤帘，一步一步迎接微凉进了皇城，不但不准中两盆，犯法包拯你堂堂占了那假海几两青天是一更，我也思也想心痛恨，不由他哀家不明，对视看得过自己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京剧《杜鹃山》。《杜鹃山》确实影响深远，下面我们就再一次聆听这段脍炙人口的家住安源，热情的掌声请出京剧名家杨春晓为大家演唱。 途径满腹苦水，一腔怨愁， 善选段。 杰振国是一位矿工出身的抗日民族英雄，唐山市京剧团编演的京剧《杰振国》可以说鼓舞了一代人的士气。 这个戏啊，在唱腔设计上借鉴和吸收了唐派的风格。唐派呢，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南骑北马关外唐的唐，东北的唐运生先生的流派风格。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演唱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耿其昌，为大家演唱 黄山燃得起了马光，红红你千把浪和马虎为的是什么？三年王时妒忌穷凶极恶，没把弓射小兰，你真是我的好大哥，全大哥放宽心，我要难过、天大的事儿有我且成托，我保暖左牛左马来提鞭，多少人逼得去道行，多少人不杀妖孽，万老顺哥腿婆要把闺女卖，咱们自己我要成全。到今天，钱哪，钱，为把公车了不团结，我叫我把阎王的魂气来破穿。 谢谢大家，下面我再演唱一段《瘦马意识》中的西皮流水。 来看，今年你起高天开 瞧他轻轻地过了关，那一旁不带双目雄光前眼见得这一场较量飞弹。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戏龙江颂。龙江颂的主人公呢叫江水英，他的扮演者呢是来自上海的一位表演艺术家。由于身体的原因呢，这位艺术家有六七年没有和北京的戏迷朋友见面了。今天呢他首先为大家演唱的是那段大家也都非常熟悉的唱腔，手捧宝书满心暖。接下来为大家演唱一段什么？ 梅派名剧《女起介》。 红灯记影响了几代人。那么在前面的演唱当中呢，李奶奶李玉和的唱段我们都为大家展现了，接下来还有一位主人公，那就是小铁梅。首先为大家奉献的是爹爹给我无价宝，请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 天呢，我再唱一段古装戏《桃花村》春兰唱的，非是我嘱咐丁宁把话讲。 谢谢刘畅义老师，谢谢。白毛女是1958年中国京剧院根据同名歌剧改编的一出现代戏，可以说京剧白毛女的出现呢，为京剧演现代戏提供了一个新的尝试。其中主人公大春的扮演者呢，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叶盛兰先生。叶盛兰先生呢，演这个人物呢，可以说突破了小生行当的局限，为我们塑造了现代戏里一个用小生硬功的英雄形象。正请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叶绍兰先生为大家演唱。 那叶老师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一段什么？ 为朋友们唱一段辕门射戟。 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山区的一位妇女用乳汁救活了我军负伤的排长，传为佳话。山东省淄博市京剧团根据小说改编了《红嫂》，后来更名为《红云岗》。《红嫂》呢，有一段核心唱腔，点着了炉中火，红光闪亮。特别要说明的是，这段唱腔呢，是由人民音乐家施光南作曲的。在这段唱腔当中呢，吸收了沂蒙山小调，并且运用了四三节拍，新颖别致，美不胜收。这个戏从首演到现在快40年的时间了，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为大家请到了原排《红嫂》的主演，从山东远道赶来80高龄的老艺术家，热情的掌声请出张春秋先生为大家演唱。 Thank you.

唱一段晚年的梅先生的那个《穆桂英挂帅》吧。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京剧院排演了一出现代戏《蝶恋花》，影响广泛。作曲家关雅农的作曲成就颇高，再加上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深情大气的演唱，给戏迷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安排的就是那段脍炙人口的唱腔《绵绵古道连天上》，请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 Thank you. 谢谢李维康老师大气磅礴的演唱，谢谢。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说一个戏一个唱段之所以能够流传成为经典，确实和主创人员的辛勤创作分不开的。我几次听李维康老师跟我讲，他们在创作《蝶恋花》的时候，主创人员光到湖南体验生活就达一个月之久，所以才有了这样的精美的唱腔和这么充满深情的演唱。李维康老师几十年来呢，应该说演过现代戏，演过传统戏，也演过新编戏，样样拿得起来。那么前不久呢，又到了中国戏剧学院担任了客座教授，把好的艺术又传给了后人。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李维康老师为大家演唱一段，好不好？唱一段， 谢谢。那么今天由于感冒了，所以呢，唱的不是很理想，对不起大家了。那么下面呢，我再唱一小段《女起介》。 掌声欢迎。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演唱会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